opposite。 好，这个单词 opposite， 嗯， 跟刚才那个长得挺像的。 对，没错， 应该没什么区别吧？ 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词根就是 pos， 哎呀 ，pos 机，对吧？也是放置的意思。其实呢，pos 啊，它本身是个词根，它还是变体，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posit。 您是说， 嗯， 本来 POS 是一个词根， 对， 但是这个词根本身它有一些变体， 对， 变体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它这身上再多加点什么东西啊？ 其实啊，这个词根之所以长成五个字母这么长，是因为它是两个词根合二为一的。 哦， 啊，它其实有一个是 POS 是放，还有是 IT 表示的是走路的走，咱们以前讲过的。嗯啊，所以说 POSIT 就表示的是一边走一边放，一边走一边放，就这个意思， 边走边放， 它有一种过程。 哦， 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前面一个 OP， 那不就表示对立面吗？ 哦， 对，就这样子， 明白了。 所以你想 对立面， 哎，它跟我不接触，它是我的对立面，所以有可能是我要从马路的左边，我要走的右边，你看它有个 IT， 有个走的意思，是不是？ 哦， 嗯， 对，所以它既可以做名词， 嗯， 是吧？就整个就是指的一个对立的人或者是物，一个对立面，一个反面。 对，没错。当然它也可以做形容词，那对立面是名词，形容词就是对立的嘛，对不对？ 哦，明白了。 很简单。嗯， 热和冷是对立面。 嗯， hot and cold are opposites。 哎，你看它这个 hot 还有 cold， 它就不是形容词，它本身可以做成一个名词化。 哦， 哎， 它就是名词嘛 ，opposite 就是对立面啊， 对， 反面嘛。 那你比如说重，重这个感觉的反义词是什么 ？What is the opposite of heavy？ 啊，大家可以看哈，这个 opposite， 啊，它除了有对立面，它还有反义词，相反之意这样的感觉。 哎，反义词也是， 反义词 也的意思也是它， 哎，对 ，the opposite of 谁谁谁谁的反义词。 对，比较长的反义词是什么？ 嗯， 啊，黑的反义词是什么？你看这 the opposite of，嗯，特别好。 嗯嗯，长的反义词是 短啊。 绿 啊，啊 黑的反义词是什么？ 黑的反义词短啊， 啊， 太有意思了， 就是这个反义词。 对对， 嗯， 所以当我们再看到啊这种 opposite， 一定记住，首先可以表示名词，而且它是一个含义非常灵活。 对对，哎，我们来给大家说几个句子，生活中用特别多的， 嗯， 那种说，哎呦，我原以为它长这样，恰恰相反， 嗯， 是不是用的很多呀？ 哎，对， 哎，来个例句哈， 嗯嗯， 我认为它。I thought she would be small and blonde. 啊，我一开始觉得她是一个娇小的金发的女王。 But she is the complete opposite. 这个 complete opposite 就完完全全都是相反之面。 是， 啊， 字面意思是说她是一个完全的对立物，对立面。 嗯， 就是相反之物。 对，没错。 The opposite， 这是一个名词哦。 对 ，the opposite。 嗯。其实就是这种反差哈，啊，在互联网上会一炮走红的。 嗯 啊，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你想当网红，你可以试一试啊。 不想当网红啊， 好好 注意三观啊， 好好继续继续啊。 大家要走什么？ 对， 踏实进步的道路。 嗯，对。嗯， 啊，你说吧，如果想当，那怎样？ 我不说了，行了吗？ 要说要说，开玩笑呢。 啊，就是说，你要给大家或给用户啊、观众， 嗯， 一种。差异性 是， 对比你看一个，哎呦，文文静静的，就一张嘴， 嗯， 听懂了吗？这个课一定要跟着我上，这个词我再给你放一遍，就听这个词，其他词都不许听，好吗？啊，就这样， 明白了。 嗯， 刻意营造那种虚虚实实、一惊一乍的反差， 嗯。我觉得这种反差其实是爱用户的，要提醒用户跟着我学。 是的， 这种关爱， 这是一种 performing art。 好的， 表达艺术， 表达艺术 是的， 嗯嗯， 对，好，哎，这个各个时代啊，它都有它职业，这各个职业呢，只要存在，它都是光荣的， 嗯， 是吧？我们没有任何啊，这不好的意思啊， 对，没错没错， 哎，说这句话叫事实恰好相反啊， 嗯， 事实恰恰相反 ，exactly the opposite is true， 嗯 ，the opposite is true， 你看，就事实恰好是相反的，也就是说的是相反的那一面是事实，你这句话太。经典了， 对呀，相反那一面是真实的。 那原委之意不就是事实恰好是相反的吗？ 所以这句话建议大家一定要背下来，或者写在小本本上。 对，可能我们会用的是 the truth is the opposite， 但他用的是 the opposite is true， 这种主系表结构真的太好了，这一句话。 欣赏哈，啊，欣赏，鉴赏一下。 嗯， 生活中说，哎，你现在好点了吗？ 嗯， 恐怕正相反。